健康地球人，刘婉芬健康法师。 好啦，听过九点半的新闻和天气，法师已经坐在这里。这位呢就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总监，就是显通法师。法师你好。 你好啊，刘彦芬。 咁啊，法师啊，我可能在想上个礼拜你提过有个觉醒的训练课程，啲听众可以报名参加。而家其实是咪仲可以？ 可以 上网登记啊。 系啊，可以上网登记啊。 系呢、這个觉醒的训练课程，我记得在我哋最初同阿法师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咧，佢曾经讲过。跟住咧，我有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，唔知透过好多唔同嘅方法就话俾我听，我报。唔到，咁我就话啊、哎，其实下一次咧，法师都会搞，你唔需要咁心急，而家去参加，咁呢个机会又再嚟啦。咁咧就喺11月同埋12月有一个课程啦。另外，如果你今次抽唔到，都唔使担心噶，因为其实佢出年嘅年头都会有嘅，而家仲可以报埋名添。 系啊，唔收钱噶， 系唔收钱嘅呢个训练课程，系两日嘅营嚟嘅，系咪噶？ 佢就系6个礼拜6。 六个礼拜嘅 六个礼拜嘅星期六，六个礼拜嘅星期六朝头早，同埋加两个嘅全日嘅 训练课程，但系两日都唔需要住嘅，系咪啊？净系系 唔使住 嘅，朝头早去，跟住夜晚走咁样，两日全日嘅课程就系、是，个时间好长、哦，其实讲紧都 系啊！我哋系咁由11月15号开始，至到12月27号， 真系足足两个月嘅时间，讲真， 咁 啊，如果啲听众有兴趣参加呢个觉醒嘅课程，咁呢个觉醒。课程理论上咧，咁啊，法师上个礼拜都有讲过，或者之前都有讲过啦。主要系我哋喺好多时候生活里边都遇到好多压力嘅问题。透过佛法，你可以点样去应付呢啲压力啦？ 系啦， 同埋一啲禅修嘅方法啦。 系。 咁啊，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，可以上边个地方报名啊，法师？ 就系呢个 www.buddhism.hk。 我怀疑佢哋会炸爆咗你嗰个网站。 会啦。 OK， 好，咁啊，但系我觉得就系有兴趣嘅。甚至乎觉得自己成日都处理人际关系啊，或者对自己谂嘢嘅方法啦、其实好痛苦噶，成日走咗入牛角尖，自己出唔翻嚟啦。其实痛苦嘅真系自己吓，咁啊亦都辛苦咗周边嘅人啦、如果你话喺透过一啲嘅佛法，对于你嚟讲，过去一路听我同我法师做节目嘅时候，你觉得心里边咧都好似一个清鸡汤咁样，觉得舒服啊。咁如果你覺得真係有呢種感覺嘅話咧，可能呢個課程就啱你，可以進、可以比較深入啲，再進階啲，係實踐咗喺法師成日講嘅啲嘅所謂嘅經文裏邊，係點去實踐喺生活上。好，今日咧，我哋繼續講有關呢個法句經啦。法句經咧有幾百句，咁但係咧其實好得意嘅地方咧，佢好短嘅啫，每一句，所以就唔似以前我哋講心經講嗰260个字啦，講咗幾個月啦。每一次咧，我哋做完呢一個嘅節目嘅時候咧，你都可以完結咗呢一個法句經嘅今日嘅重點嘅話題係咩？今日咧，我哋就讲到第七句噶咯，法句经里边嘅。 嗱，佢呢句就系有少少同上次讲嗰啲唔同啦。呢次讲系为求住正乐，不涉乎诸根，饮食不知量，懈怠不精进，彼实为魔伏，如风吹若雪。个意思就系、为求住正乐。如果有人好贪求快乐啊，干干净净啊，即系好。沉醉於呢個你自己嘅六欲裏面啊，即係有啲人好為食咁啊，有啲人好鍾意好靚咁啊，好鍾意什麼什麼啊，咁你如果好貪求呢啲嘢呢，你一定會唔會去涉乎諸根，你根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、你一定會見到靚嘅嘢，你一定夾住佢嘅，好味道呢，你一定流口水，冇辦法去， 一定會去試添， 一定會去試啊！我嗰陣時識得個朋友真係好鬼為食啊，佢好鍾意食大閘蟹。哎，搞到大闸蟹，你见到佢个口水即系杂杂咁，你会流咁样嘅，因为咁即系有啲人，你真系佢就一定唔会去涉护，去收翻嚟保护自己嗰啲六根，嗰啲眼耳鼻舌身意。咁即系你唔去涉，即系你唔去保护佢咧，你见嗰啲好食嘅嘢啊，好靓嗰啲嘢咧，你就饮食不知量。 咁系咪呢句偈语系专系针对住同饮食有关噶？ 唔止有，你总唔知贪图享受、贪图美色、贪图呢啲嘢咧，即系贪字啊！个重点系个贪字咧，你一定会饮食唔知量嘅。你一定因为食嘢本身系。养你即系去补充身体嘅力量 嘅 啫，但你如果系贪食嘅咧，你就会怀疑食啦。即系你去到食 buffet 嘅，哇，好好味啊！食完呢嚿，食完哇，我食完晒啲 hot dish， 跟住哇，甜品正，食完又一碟一碟。 咁你就係為咗食而食，為咗好味而食，你就唔係為咗身體而食。咁、你就會飲食不知量。 即係過晒火位你都唔知道。 過晒火位。 頂住晒你都會覺得嘩好辛好辛苦都好，你覺得唔食又好似唔抵咁樣。 係啦，咁同埋你就會懶惰不精進。你會貪著哎呀好舒服。哎休息多陣添啦。哎呀瞓下啦咁。咁你嗰陣時後面就跟住嗰個人彼實為魔服，你一定會俾呢個貪欲個魔呢食咗你啦。咁、你睇而家最近你見到㗎、我哋最近好出名嘅一個法庭嘅官司啊，某 個前高官。 前高官好鍾意飲酒啊，唔知乜嘢貪食啊什麼。咁本來冇嘢㗎，即係佢啲人工點樣唔夠使啊？點樣唔夠食啊？就係因為貪呢啲嚇，貪求享樂啊，貪求呢啲嘢，咁將佢自己本嚟大家覺得好豐足嘅財產，唔夠使， 仲係負債累累。 負債累累，咁呢種負債累累嗰陣時候就弊啦，你就要去蟻人啊、求人啊， 人哋叫你做咩，你好多嘢都冇辦法唔做。 係啦，咁你咪俾個魔。 着咗 啦，食咗你咯吓，咁嗰阵时咧，如风吹药树，风吹嗰啲药树咧，一吹就歪晒就冧晒啦。点解啊？喂，俾200万你啦，好，点啊？你同我搞掂佢啊，好， 系， 即系你冇咗啲骨干啦。 其实好可惜啊，你咁样 讲 系啊，即系你头先啱啱咁样讲，我就谂，即系唔单止你讲紧前高官添啦，你讲紧就系做好多好多时候，你见到好多人都系啊，本来系好好嘅大好前途，或者佢人生好美满嘅，本来 系 就系因为贪。 即系好简单啫嘛，最近喺贪北京玩贪玩嗰啲咧，食嗰啲咩 大马， 食大马。兩個即其實即 好大好嘅青年啦， 大好青年啦，已經成功咗啦，都未成功啦， 係啊，好出名，無論佢嘅即佢嘅電影啦，或者佢哋喺譬如台灣嘅，或者係香港嘅，都係好知名嘅藝人啦，好可惜啊， 貪少少。吓，拍乜爽一爽，嗨一嗨嗰下啫嘛，咁就呢貪求咗嗰、那個貪求啲咁多嘅享樂啊，貪求啲咁多嘅快感，咁就唔去保護自己嗰啲眼耳鼻舌身意，喺容許自己眼見到嗰啲靚啦、嗰啲味道啦，或者內心嗰陣嘅爽一爽啊嗰陣寧靜咧，咁就飲食不知量，亂嚟，或者懶惰懈怠，咁樣所以一定係會俾你嘅貪欲魔咧食咗你，所以咧就如風吹藥樹。 是，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这样讲，令我想回起我们人都是贪的，法师个人都贪的，其实你问很多人上班的时候，他是未到最后一分钟都不起身，因为我们都是贪想睡多一分钟嘛， 所以下面有下面那句了。 okay， 当然其实原来他有解的，他 有 解药的， 即是告诉你，他 有解药的， 这里第一品是商品嘛，两句一啪啪的嘛， 是即是现在你讲的就是说他听完这个之后，下面就有个解药解翻嚟嘅， 佢呢度就教你解啦，话俾你听应该点做啦。 应该翻嚟啦，咁啊，听下呢个解药系点样解嘅？因为其实讲真，你问我贪唔贪？贪啊，我都贪食，我又贪食啦，贪瞓啦，仲贪咩咧？贪钱我都贪嘅，应该嗰个人都贪嘅，系咯， 普通人嚟啫， 系冇错。好，依家翻嚟睇下呢一剂嘅解药帮唔帮到手先。 健康地球人，刘远芬，显空法师。 似乎咧，头先阿法师讲咧，这个嘅即系法句经里边咧，我哋讲系商品，系一 pair pair 嘅，佢嘅说话系咁。你讲咗一啲我哋世间嘅人咧，经常啊，都会犯嘅事。唔好讲紧话咩前高官啊，或者咩艺人啊咁样，因为贪某一样嘢而令到自己咧陷入一个好困难嘅好困局里边，甚至乎惹上好官非，好麻烦。甚至乎可能个前途都唔知道会点啊！ 系啊，好疑问啊！ 系咁，但系我自己都喺度谂，其实我都贪噶，我又贪瞓啦，我又贪食啦，我又贪钱啦，我又贪人哋赞我靓啦，又贪人哋你又话我好人啦，即系所有人哋贪嘅嘢我都贪噶， 我都贪噶。 系咁，所以我就话啦，咁我希望自己唔会走入一个死胡同，令到自己翻唔到身啊！系咪你话有个解药可以解噶？ 嗱，其实佢一我话法句经呢个系商品啊嘛，佢一对一对嘅。咁佢上一句對嘅就係為求住正樂，佢為求即係淨係貪著呢個快樂。佢下面呢個呢就係願求非樂住。你而家呢就要睇下我可唔可以睇到啲嘢係唔覺得佢咁靚呢，我可唔可以睇啲嘢冇咁美麗嗰邊呢。咁當你睇呢度樣嘅時候，發覺原來 我是淡薄都可以生活的。我可不可以看看原来美食里面背后是沉了杀机的，包括这个胆固醇啦、啊、这个什么脂肪啊。那你可不可以其实我都可以享受淡薄少少，我唔好淨係贪图享受呢。咁、你知道如果我可以，我唔使咁富足，我可以淡薄啲嘅、你睇识得为求飞落住，我睇下啲嘢负面嗰边，呢个角度嚟嘅。咁、你就会开始涉户之根啦、其实呢啲嘢我都係食得多系唔掂嘅。咁、虽然佢系好，咁我知道佢有佢嘅問題嘅，即係睇啲嘢危險嘅角度。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個，喂，食大華爽一爽啫。喂，其實好危險喎，你走去美國食冇事㗎嘛，但你喺大陸做啲咁嘢，你馬來西亞拍咗你都似啊。咁、所以你即係呢啲嘢，你係你睇清楚啲，為求飛落住，你要涉户諸根，即係將你嘅眼耳鼻舌身意收翻翻嚟，唔好睇好食嗰邊，唔好睇好玩嗰邊，睇下危險，唔即係風險嗰邊。咁、即係買股票一樣啫嘛，唔好淨係諗住，我 必定賺嘅， 必贏嘅。哇！我呢個一搏十，哇，實賺咧，你又唔可以一搏十，你輸嘅機會都係好高噶嘛。咁所以你睇翻，唔好淨係睇贏嗰邊、你要睇輸嗰邊。 我好想问阿法师，头先你咁讲，我唔系唔明白，但系我哋人都系见到靓就系觉得佢靓咯，我好中意啊，我好中意啊咁样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我嗱我中意啦，如果我能够拥有，咁咪好咯。但系而家见到嗰啲咧，财务公司咧叫人哋借钱嘅时候， 我好憎嗰啲嘅， 系我都系吓。咁佢就会讲俾你听，呢个手袋系几容易，几容易买，几容易买。其实拣最后佢嗰个 ending 系咩？唉，你借咗钱唔紧要，你有楼噶嘛，衰鬼咪攞紧攞一层楼去按啦、啊，相当之简单啊咁样。咁我又谂下，系其实我按咗层楼都冇所谓噶，点解咧？其实我一个反正我都要打工，我咪打一世咯，冇所谓噶。 唉，你都唔知供嗰啲真系好惨，你都唔知供楼或者供楼冇办法啦，你自己住系咪？即系、你，但系你借大耳窿借嗰啲咁嘅财务公司嗰啲钱去啲息好贵噶嘛、你借完一次又一次，借完一次落去。 但我有供翻噶嘛，我咪你我又唔系冇能力。 唉，你即系先使未来钱。嗰啲息你淨係還息你都好淒涼、即係你真係追唔返嘅。 即係我點解會咁樣問你，有時我哋覺得嗰種慾念啊，嗰種我鍾意嗰樣嘢呢真係好吸引啊，令到我個心呢係唔能夠定得到落嚟。 嗱呢個就真係講返第一句就係、你個心點睇，你能唔能夠去主宰你個心呢、即係諸法二先道嘛。不過我講你個心係主宰一體，如果你個心唔清淨呢，你就一定係俾即係俾佢操控嘅，咁、所以你一定要学下主宰翻你嘅心。呢、這个所以你就要讲俾你听，嗱、你嘅心就你嘅，你咁样放肆佢咧，你咪咁咯，你咁样搞掂佢咪咁咯，你拣。呢、這个我冇办法噶，你话你一定要贪，一定要睇埋啲靓嘢，一定要剔风险，你咪剔风险咯。个效果就系咁。 因为好多人都话我唔着嗰条裤呢一个牌子嘅裤，我着得唔舒服噶嘛。 咁你咪去买囉，你咪去贵囉，但直到你有一日你话我唔可以着条阔少少㗎啦，你自己决定囉。佛陀俾咗个两个你揀，你自己揀啦，因为话事一个系你。咁你如果我系要睇好靓嘅，系好美嘅，我个心系咁样嘅，我冇咁样唔得会死嘅。咁你咪去囉。 因为你揀咗会死。 你揀咗嘛。 你揀咗系唔想死，如果因为咁样而死，所以你揀咗话所谓嘅唔会死。 即系所以我揀咗系要同佢嗌交，我度气顶住嘛，我一定要同你拗落去㗎。咁你唔嗌囉，嗌到大家即系点样收场唔知啦。但你话唔系呀，我真系觉得我哋两个人嘅关系系好重要。咁我哋要选择去平安地或者去和谐地相处嘅。咁你選擇咗，你咪改咗前面嗰啲囉。 如果你咁講，我會諗返即係好多人呢，譬如我最近身邊有啲朋友，佢哋可能見返自己舊個女朋友，嘩原來佢都係仲係咁靚喎，咁佢已經有老婆㗎喇。咁佢話我好掛住以前我哋嘅關係，唔知我哋可唔可以即係有我又繼續有我老婆，我哋都仍然可以有我嘅關係。咁其實如果佢真係要咁揀，佢就揀咗佢嘅生活嘅方式啦。咁但係佢就走咗一個好危險嘅部分，但如果佢能夠攝住佢嘅心，觉得佢老婆其实好重要，冇人比佢更重要，佢就唔会咁样拣啦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佢会睇到即系你 等返你女朋友同佢有啲關係，咁你一定知道你係揀緊啲風險高嘅嘢，同埋三角戀愛一定係痛苦嘅。咁所以呢啲你自己你踩隻腳落去，咁你就呢、這個就是你為求住正樂， 就係淨係掛住享樂。 享樂。咁但係如果你話願求飛落住，我可以去揾下原來我覺得佢都係我舊女朋友都係好好彩，我以前同佢嗰陣時候最靚嗰陣時候同佢拍過拖嚇，咁而家唉我已經有個更好嘅老婆，或者我個家庭對我嚟講係好重要。咁呢樣嘢雖然係好好玩，但係風險太高啦，我玩唔起。 係 咁即係你係啊，雖然咧係好玩唔起啊，我中意咪真係跑下步咯，同阿仔去做乜嘢乜嘢咯。咁其實呢啲係我選擇安樂。我選擇唔俾我嘅眼耳鼻舌身意去放肆，咁所以你就會去為求飛落住，攝護諸根，飲食之節量，即係啲嘢去調教好佢，具信又精進，我有信心要去努力，係刻苦少少嘅，要堅持落去嘅，唔係咁容易嘅。我真係哎呀，我老婆、我女朋友嚟打電話嚟啦，哎都係唔好啦，真係哎對唔住啦，或者 同埋真係要有個信念要堅持， 有個信念嘅，你要 捱過去。 係啊，你有精進嘅，精進即係你要滴起心肝去勤力少少嘅。咁、如果你冇咗呢啲嘢，你撇下放肆啊、懶惰啊，你一定俾嗰個魔去食咗佢。咁如果你又人具信又精進咧，魔不能勝彼，你嘅心魔啊、貪欲個魔咧，係贏到你唔到嘅。咁所以呢個就講出你要贏你嘅心魔，贏嗰個貪欲嗰啲嘢咧，你真係要滴起心肝嘅、你唔滴起心肝，冇人幫到你嘅、咁所以佛陀話，你首先覺得嗱，我要換個角度睇嘢，我願意去睇啲淡薄啲嘅，換去啲穩定啲、安樂啲嘅嘢。咁我就要攝護諸根，個眼唔好四圍睄，個耳唔好聽埋咁多，個心唔好成日囉囉攣掛住佢。咁你要飲食之節量，做人要有節制啲、有啲 discipline， 有啲紀律，具信又精進，魔不能伏彼，如風吹石山。石山個風邊度吹喐啊？係咪獅子山吹唔吹喐？穿唔喐個獅子山㗎嘛？十號風球嘅獅子山都喺度㗎，係咪？咁所以點解係因為你自己有精進啦，你能夠去睇得淡薄少少啦，你隻眼耳鼻舌身意又唔會四圍睄啦。咁你飲食又知節量啦，咁你即係知講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人本身就成個咧就穩定好多。 同埋我覺得我睇到嗰個叫具信又精進，具信又精進咧，除咗有信心之外咧，你真係要做啲嘢令到自己精進啊。 係啊，你要滴起心肝噶，即係上邊嗰個就係你蟹陀不精進，呢、這個下邊呢個具信又精進。講到尾，其實你自己想幸福，你想長遠地穩定地幸福，你自己要滴起心肝。 我好似好明白咁樣，因為我好鍾意最後嗰句如風吹石山。 吹唔喐㗎嘛。 係即係如果我哋嘅心能夠好堅持住，要我係咁樣對人嘅，或者我個對我自己嘅家庭、對我嘅同事、對我嘅周邊嘅嘢，其實有個信念嘅、而唔會俾周邊嘅嘢哇逢咩聲我個脾氣啦，逢咩聲因為我貪念咧，而所有嘢就係毀滅咗佢咯。 呢啲嘅道理咧就係佛陀講係法句經。真理嚟嘅，呢、這個唔單止喺我身上啱，喺你身上啱，喺每一個聽眾嗰啲人嘅身上。你拎到去美國揾啲外國人，佢都啱㗎。你去到邊度，佢都邊度人，佢都係咁啱嘅，都係咁。因為人嘅心就主宰我哋嘅思想同行為。 我好想做石山啊！ 啲貪嗔痴吹你唔喐。 係啊，我要做石山。 我哋叫八風吹不動。 跟住有冇下句㗎？好啦，咁啊時間嚟到差唔多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報頭先我哋講嗰個嘅覺醒嘅課程嘅話咧，記住啊，其實11月咧就會開課，不過而家咧就可以俾大家報名。咁啊當然啦，唔一定你報到名㗎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好多人想參加，佢哋就會有一個隨機抽用嘅方法。 好多嘅啫，試下啦，都 OK 嘅。 我都好同意，不過我成日都好希望啲聽眾咧，唔好將呢樣嘢睇得太緊張。報到咪報咯，但係因為好多朋友咧，佢哋報唔到，佢哋覺得好，哎好驚喜啊！點解報唔到㗎？又我已經好早已經知道啦。咁因為我想提翻咧，其實你今日報名同上個禮拜咧，未必一定係著數咗㗎，或者上個禮拜報名，今個禮拜咧亦都唔係蝕底咗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哋用隨機抽樣方法抽籤出嚟嘅，所以有越多嘅朋友都冇所謂嘅，就係抽籤嘅啫。咁啊，如果抽到你咁有緣嘅話，你咪試下上下堂。 吓，呢个课程又唔使收钱嘅。咁不过咧有六堂嘅，即系嘅时间咧，系讲紧系六个礼拜六嘅时间啦。连续六个礼拜六系咪？ 系啊， 要参加嘅。跟住有另外两日系 full day 嘅课程。 系啦。 咁所以花嘅时间都好多。但系如果你话想精进，想对多啲自己有多啲嘅了解，同埋有多啲所谓觉醒嗰种嘅训练同埋醒觉嘅话咧，咁我都鼓励大家可以报名。要点样报话？ 就系、上个网啦，上我哋嘅网址啦，就 www.buddhism.hk 好啦，咁啊，下个礼拜再倾啦，法师。 好， 拜拜。